北京时间15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时光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生命的最后时刻，高迎祥展现了他令人生畏的战斗力。虽然极为疲劳，但他依然率军发动多次突击，3次击破孙传庭的包围圈，但他终归没有跑掉。原因很简单，这是一条小路，在小路里打仗就好比在胡同里打架，就算拿着青龙偃月刀都没有板砖好使，而且道路太窄没法跑开，所以他每次冲出去没过多久又被围住。孙传庭的部队也着实厉害，抗击打能力极强，每次被冲垮没过多久就由聚拢，充分发挥榆林的优良传统，作战到底，毫不退让，以死相拼，死不退让，激战4天，孙传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崇祯9年7月20日，负伤的高迎祥在山洞中被俘，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他的心腹将领刘哲、黄蓉，他的几万大军已在此前彻底崩溃。纵横世间7年的闯王高迎祥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在过去的7年中，他曾驰骋西北，扫荡中原，但终究未能成功。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然而终究到此为止。科学点的说法， 是运气不好，迷信点的说法，这就是命。高迎祥被捕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崇祯皇帝没信，不是不信，是不敢信，等人到了面前才信。处死高迎祥的那一刻，崇祯开始相信自己能力挽狂澜。这个高迎祥啊被杀了，对崇祯而言呢、是利好消息，而对某些头领而言似乎也不利空。高迎祥死后，许多头领呢纷纷投降，比如蝎子块、冲破天等等。原先跟着高闯王干，闯王都没闯过去，自然也就消停了。但有某些人是比较高兴的，比如张献忠。张献忠跟高迎祥似乎有点矛盾，原先曾跟着打凤阳，但后来呢分出去单干，也不在一个地界混，算是竞争关系。高迎祥死后，论兵力他就是老大。还有一个人虽然很悲伤，却很实惠。一直以来啊，李自成都跟着高迎祥干，高迎祥的外号叫做闯王，而李自成是闯将。据某些史料上说，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这话估计不怎么靠谱啊，但关系很铁那是肯定的。高迎祥的死给了李自成两样东西，第一样是头衔，从此闯王这个名字只属于李自成；第二样是兵力，高迎祥的残部由他的部将率领投奔了李自成。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啊，离去者是上天抛弃，留存者是上天眷顾的。对张献忠和李自成而言，他们的天下之路才刚迈出第一步，第一步是个坑。我说过，对明军头领而言，崇祯九年是个流年。卢象升来了，打得乱七八糟，好不容易跑进山区，人都调走了，又来了个孙传庭，还干掉了高迎祥。按说坏事都到了头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们呢，所谓流年是一流到底，绝不半流而废。一个比孙传庭更可怕的对手即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与之前的洪承畴、曹文照、卢象升不同，他并非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他是统帅。崇祯九年，阿济格率领大军打进来了，这个崇祯非常紧张，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张凤翼。张凤翼啊，时任兵部尚书，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按惯例啊，如果这个京城啊，包括郊区被袭，皇帝会不高兴，皇帝不高兴就要拿人撒气，具体的说就是他。更要命的是啊，崇祯老板撒气的途径是追究责任，具体的说是杀人。比如七年前皇太极打到京城，兵部尚书王洽就被干掉了，按照这个传统啊，他是跑不掉的。但这个张部长还算识相啊，眼看局面没法收拾，就打了个报告说，清军入侵是我的责任，我想戴罪立功，到前方去，希望批准。崇祯当即同意，打发他去了前线。但张尚书到前线后啊，似乎也没去拼命，每天只干一件事，吃药。他吃的是毒药，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毒药，吃了不会马上死，必须坚持吃，每天吃，饭前饭后吃，锲而不舍的吃，才能吃死。那么对于张尚书这个举动啊，我曾十分疑惑，想死解裤腰带就行了，实在不行操把菜刀，费那么大劲儿干身。哎，过了好几年才想明白，高啊，水平真高。如果自杀，按当时的这个状况算是畏罪，死了也没有抚恤金啊，都没有。但要上阵杀敌，似乎又没那个胆儿，索性啊慢性自杀，就当自然死亡了，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该享受的待遇一点不少。哎呀，老狐狸，这兄弟不但死得好，算得也准。清军九月初退兵，他九月初就死，连一天都没耽误。他死了也就拉倒了，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必须继续招工。但榜样在前面， 岗位风险太高，说了半天也没人肯干。左右为难之际，崇祯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很孝顺，曾三次上书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受罚，那是在他决心处罚杨鹤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杨嗣昌。杨嗣昌字文若，湖广武陵人，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万历38年进士。崇祯见到杨嗣昌时啊，很忧虑，局势实在太差，民军闹得太凶，清军打得太狠，两头夹攻，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在难于应付。如此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啊，怎么办？杨嗣昌只说了一句就够了，大明若亡，必亡于刘贼。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实在准得离谱。按照杨嗣昌的说法，清军或许很强，但短时间内并没有太大威胁，但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大明必定崩溃。简单的说，就是先解决内部矛盾，再解决外部矛盾。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杨嗣昌还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历史上的名字是8个字，四正六余，十面张网。这四正啊，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六余呢，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简单的说，这个优秀的计划大致内容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十面埋伏。它的大致意思是啊，全国范围内设置10个战区，4个主要，6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儿，就让谁去管，出事儿的主管，没出事儿的协管。听完杨嗣昌的计划，崇祯只说了一句话：“哎，我用你太晚了。”对于这句话，朝廷的许多大臣都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胡扯。无论是杨嗣昌，还是他那个什么十面埋伏，都是空口白说，毫无价值。在他们看来啊，杨嗣昌同志将是第三个被干掉的兵部尚书。然而他们错了，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危局，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杨嗣昌。2年后，只剩18个人的李自成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所有的转变都从这一刻开始。魏忠贤、清军入侵、民变四起、朝廷斗争，紧张、痛苦、毫无生机，但始终未曾放弃。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经过长达8年暗无天日的努力，他即将迎来大明的曙光。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助臣误我。”对于这句话呀，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我认为啊，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地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2种，一种叫混蛋，一种叫王八蛋。这个世界上有2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3年西北灾荒，派下去10万担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只剩下了5万，到地方还剩2万，分到下面只剩1万，实际领到的是5000。这事儿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这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最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 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了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带着带着就带没了。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成长，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有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而且这帮人还有个特点，什么青史留名、国家社稷，那都太遥远了，跟他们讲道理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硬不吃软，教育没有用，骂也没有用，往脸上吐吐沫都没用。相对而言呢，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把吐沫吐在眼里，再说上一句孙子我能治你。比如当年追查阉党就那么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连亲手干掉杨莲的徐显纯都研究成过失杀人，撤职了事，还是崇祯亲自上阵才把这人干掉。再比如这事儿，案发后崇祯非常生气，下令严查，查到户部，户部研究半天拉出来几个人说是失职给撤了，准备结案。崇祯生气了，重装上阵了，找出来几个主犯杀了，剩下的充军。总之崇祯年间的朝廷是比较混账的，而带头混账的是温体仁。温体仁这个人历史上的评价不高，奸臣，彻头彻尾的奸臣。我之前说过，温体仁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所以综合起来，温体仁先生的最终评价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的彻头彻尾的奸臣。温体仁是个很复杂的坏人，复杂在无论你怎么看都会发现呐，这是个真正的好人。在工作中啊，温体仁是个很勤劳的人，据史料记载呢，他兢兢业业，每天从早干到晚，很能工作，别人几年干不了的事儿，他几天就能搞定。在生活中啊，他是廉政典范，据说当首辅的时候给他送礼的人呐，从门口排到街上等几天，他一个都不见，所有的礼品都退，退不了的就扔，比海瑞还海瑞。在处理与同事间的关系上呢，他非常谦虚，从不说别人坏话，而且很能听取他人意见。比如有个叫文振梦的人，是他的晚辈，刚入内阁他却非常尊敬，遇事儿呢都要找来商量，一点架子没有。综上所述，温体仁同志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工作上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事，评定应为优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温体仁同志的评定问题进行鉴定。在工作中他反应敏捷，很有能力，但历史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坏人，没有能力是不行的。在生活上他严格要求自己，不收贿赂是因为他的仇人太多，要被人抓住把柄那很麻烦的。在跟同事相处时啊，他确实很和善，比如对文振梦相当的客气，但原因在于文振梦是崇祯的老师，后台很硬，而且当时他正在挖坑等着文老师跳下去。如果纵观温体仁的经历，可以发现他有个历史悠久的习惯，整人。崇祯二年他跟周延儒合谋整垮了乾隆熙，进了内阁，过了几年呢他又整垮了周延儒，当了首辅，又过了两年他整垮了前途远大的文振梦，维护了自己的地位。 而且他整人的方式相当的高明。比如文振梦有个亲信，因为犯了事要受处分。顺便说句啊，这人的事比较大，按情节至少也要撤职。文振梦和皇帝关系好，名声很好，势力很大，且刚进内阁，对温体仁而言是头号眼中钉。但面对如此难得的整人机会，他毅然放弃了，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帮忙找了人，只给了个降职处分，很够意思，温振梦很感激。哎，大坑就是这样挖成的。温体仁很清楚，崇祯是个眼睛不揉沙子的人，处分官员是只有更重没有最重，如果从轻处理，皇帝大人是不会答应的，肯定会加重。而文振梦同志比较正直，脾气也大，肯定要跟皇帝死磕，下场是比较明显的。事情如他所料，皇帝大人听说后非常震怒，把这人直接撤职，赶回家种田了。而文振梦不愧硬汉本色，跟皇帝吵了好几天，加上温体仁煽风点火，竟然也被免了。其实这些倒无所谓，在道上混的，整个把人搞点阴谋也没什么，这种事儿当年张居正也没少办。之所以是奸臣，是因为他不办事儿。崇祯登基以后干过很多事儿，平乱、抗金、整顿，忙完这边又忙那边。而温体仁上台以来，他只干一件事儿，个人进步。为了个人进步啊，他很精明，坑了乾隆熙，坑了周延儒，坑了文振梦，坑了所有的挡路或可能挡路的人。为了这个个人进步啊，他很团结同志，很合群儿。为了整倒乾隆熙，他拉拢了周延儒，两个人齐心合力，还把钱谦益同志送回了家。当然，为了个人进步，他有时也不合群，很孤独。比如他对老朋友周延儒下手时很干脆，没有丝毫犹豫。整人太多，多年家里鬼都不上门。他还经常跟崇祯说，我不结党，所以孤独。明明很阴险，很狡猾，很恶心人，还动不动就说我很耿直，我很愚蠢，很能促进食欲。能人兼指奸人，最奸的能人是奸人，最能的奸人还是奸人。鉴定完毕。在当时的朝廷里啊，只要混过几年的，大致都知道温体仁同志的本性，换句话说，都知道他是个奸人。可是知道没用，因为温体仁先生是个很能干的奸人，而且深得皇帝信任，谁都告不倒。时人有云，崇祯遭温，这个遭温的温呢、暗指就是温体仁。说白了就是崇祯遇到了温体仁，就像遭了瘟一样。而且他本人心黑手狠，奸皮厚，在朝廷混了多年，就快修炼成妖了，实在无人可比啊。俗语有云呐、站着茅坑不拉屎。客观地说，在内阁大臣的位置上，温体仁的行为并不符合这句话。确切地说，他站着茅坑只拉屎。外敌入侵，内乱不止，此诚危急存亡之秋，温体仁同志孜孜不倦，为了自己而奋斗，整人挖坑，忙得不亦乐乎。如果让他继续折腾，大明可以提前关门。但不知是气数未尽，还是坟里的猪虫巴发威，天下无敌的温体仁终究还是等来了敌人，一个他曾战胜过的敌人。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

白活了，我没意思，反正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是走了黑道。毕竟家里蹲了七八年呢，有点怨气很是正常。但钱谦益同志还是说错了，他走的是黑道，还没有黑道头。崇祯十年在家看人种地的钱谦益突然听说有个叫张汉儒的当地师爷写了份状子告他。要知道啊，钱大人虽说在上班混得很差，但到地方还是比较恶霸的，小小师爷闹事儿容易摆平。然而没过几天，他就迎来了几位京城来的客人，几位来抓他的客人。在被押解的路上，钱谦益才搞明白，原来那位师爷的状子是告御状。这个世上啊，但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但凡斗争就有谱，包括政治斗争。一般说来呢，把对手弄到偏远山区回家养老也就够本了，没必要赶尽杀绝。但这事儿也因人而异，比如温体仁就是个没谱的人。不知是他太过得意啊，还是太恨钱谦益，总之他没打算按着谱走。某天突然心血来潮，想起在那遥远的江南还有个没整死的钱谦益，没整死就往死里整。但他毕竟位高权重，如果要自己动手，传出去实在太丢面子，而且容易留下把柄，所以他决定借刀杀人。他借到的刀就是张汉儒。之所以找到张汉儒，因为这人是个衙门师爷，小人物，无论如何跟内阁首辅都是扯不上关系的。而且张师爷长期在法律界工作，对拍黑砖之类的工作非常熟悉，且乐此不疲。果然接到工作指示后呢，这个张师爷是连夜工作，写出了一份状子。所谓小人物啊，在写状子这点是不恰当的。当年大人物杨涟告魏忠贤，总共24条大罪，而张师爷告钱谦益的罪状有58条。这58条罪状堪称经典之作，包括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总而言之吧，只要你能想的罪状他都写了。但钱谦益呢倒没怎么慌，因为这份状子写的实在太过扯淡，都赶回家当老百姓了，还贪污个甚，玩权掌控朝政，基本就是胡话，崇祯这么精明的人是不会信的。可是他到北京就真慌了，因为他在朝廷的朋友告诉他呀，他的罪状皇帝已经批了，即将定罪。其实钱谦益同志应该有点思想准备，要明白啊，温体仁是首辅，所有的公文都是他票你的，底下送上来他签了字，皇帝都未必看，要收拾你小子小菜儿。钱谦益不愧是当过东林党领导的，虽然回家消停几年，威望依然很大。他被抓过来，很多人出面，什么给事中、郎中、尚书，包括大学士都帮他说话，说得很冤枉，情节很曲折，全无作用。皇帝知道了也没理，因为温体仁要的就是这个效果。8年前兵强马壮的钱谦益没能干过势单力孤的温体仁，是因为温体仁同志精通心理学。他很清楚啊，说话人再多都没用，说了能算的只有崇祯。而崇祯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拉帮结派，帮忙的人越多就越坏事儿。都8年了，钱大人还没明白这个道理，实在毫无长进呐。所以外面越是起哄，皇帝就越不买账，钱谦益同志的脑袋就离鬼头刀越来越近。温体仁已做好了庆祝准备，等待着钱谦益被杀的那一天。对此啊，钱谦益颇有共识，他虽在牢里，但消息很灵通，感觉事情不太对劲儿，就亲自写了几封信，托人直接交给皇帝为自己辩解。但结果很不幸，皇帝大人压根儿没看。很明显呢，他对钱谦益同志是比较厌恶的。钱谦益终于走到了绝路，帮忙没用，辩解没用，找皇帝都没用， 找什么人似乎都没有用，等着他的只有咔嚓一刀。有句俗话，万事留一线，将来好见面。这句俗语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必要逼人太甚。被逼得太甚的钱谦益在阴暗的牢房里终于使出了杀手锏。关于钱谦益同志，之前介绍的时候漏了一点，这位仁兄除了是东林党的头头外，还有个关系，他中进士的时候录取他的老师叫做孙承宗。孙承宗同志大家都很熟悉，很有本事，除了能打仗外也能搞关系，魏忠贤在的时候都拿他没办法。但问题是孙承宗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说话也不好使，让他出面估计也很麻烦。钱谦益并没有幻想，他所以找到孙承宗，只是希望孙老师帮他找另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曹化淳。曹化淳是知名人士，哎，我依稀记得啊，在金庸的小说《碧血剑》里，他是个死跑龙套的，且跑过好几回。但在崇祯十年的时候啊，他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崇祯的亲信。在当时呢，能跟温体仁较劲儿的也就只有他了。但问题是，这位太监同志跟温体仁无仇，钱谦益也并非他的亲戚，犯不上较这个劲儿。但钱谦益认为啊，这个人能帮他的忙，救他的命。凭什么呢？就凭十年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其实啊，这篇文章跟曹化淳并没有丝毫关系，但钱谦益相信，看着这篇文章的份儿上，曹化淳是会帮忙的，因为这篇文章是王安的墓志铭。我讲过啊，很久以前呢，魏忠贤是王安的亲信，但我没有讲过当时王安的亲信还有一个曹化淳，这似乎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关系，大致是这么回事。钱谦益去找曹化淳帮忙，因为他曾经帮王安写过墓志铭，而曹化淳是王安的亲信，所以看在死人的面子上，多少要帮点忙。外加他的老师孙承宗面子比较广，托他出面还有点活人的面子，死人活人双管齐下，务必成功。成功了，曹化淳得知消息非常吃惊，加上这人跟着王安还有点良心，感觉温体仁太过分，就答应帮个忙。当然找完了人还得听消息，钱谦益找了个人，天天去朝廷找人打听情况，连续找了三天都没人理会，毫无消息。第四天他得到了准确的口信，可安心矣。可安心矣的意思就是这事儿已经搞定，收拾行李准备出狱。钱谦益也是这么理解的，他相信曹化淳已经解决了一切。曹化淳原本也这么认为，他上下活动估计再过几天呢，事情就结了。可是偏就没有结，因为温体仁又来了。温首辅以为钱谦益必死，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连曹化淳都折腾进来了，这样下去事情就黄了，既然干了就干到底，所以他决定连曹化淳一起整。他先散布消息说钱谦益呢跟曹化淳合伙，然后还找了个证人让他出面指证钱谦益给曹化淳行贿，最后为万无一失他还请了假。每次但凡要整人时，温体仁就会请假回家待着，这意思是我请假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既不知道也不在场，事儿完了拍拍屁股再去上班。其实对温体仁而言呢，钱谦益死还是不死都没多大关系，反正就政治地位而言，钱地主已经是个死龙套，可做可不做的好事最好做，可做可不做的坏事最好不做。可惜呀，温体仁同志没这个觉悟啊。在他看来，钱谦益已经是个平民，而袒护钱谦益的曹化淳不过是个司礼太监，作为内阁首辅要办这两个人是很容易的。可惜他不知道曹化淳这个人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因为曹化淳非但是太监，还有特务背景，他原本在东厂干过，到司礼监后跟现任东厂提督太监王之心是哥们儿，关系很铁。而今温大人竟拿他开刀，实在是搞错了码头。曹公公勃然大怒，立即跑到东厂找到王之心商量对策。毕竟温体人老奸巨猾，无懈可击，要彻底搞倒他，必须想个办法。商量半天，办法有了，先去找皇帝，主动报告此事，说事情很复杂，后果很严重。于是皇帝大人也震惊了，下令严查，事情闹大了。接下来啊，就是去抓人，温体人是没法抓的，但张汉儒一干人等随便抓，抓回来就直接丢进东厂。据说东厂的刑罚呀，总共有上百种，花样繁多，能够让人恨自己生出来，比什么测谎仪好用多了。所以但凡丢进这里的人都很诚实。张汉儒之流似乎也不是什么钢铁战士，按史料的说法，进来的头天晚上曹化淳去审了一次就审出来了。除了交代本人作案情况外，连幕后主使温体仁先生的诸多言行也一起交代了。曹化淳拿着口供立马就奔了崇祯。崇祯看过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四个字：体仁有党。这四个字的意思，用江湖术语解释啊，温体仁是有门派的。崇祯是不喜欢门派的，作为武林盟主，任何门派他都不喜欢。像温体仁这种人见狗嫌的家伙，虽然讨厌，但用着放心。然而这件事清楚地告诉他，温体仁同志也有门派，虽然门派比较小，但再小都是门派。然后他拿来了一封奏书，这封奏书是温体仁的辞职信，按照他的传统，为了彻底表示自己的清白，他写了这封文书，说自己身体不好，估计也帮不了皇帝了，希望让自己回家养老。类似这种客气信件，崇祯也会客气客气，写几句挽留的话，然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然而这次在这封奏书上，他只写了三个字。奏书送到温体仁家时，他正在吃饭，他停了下来，等待着以往听过许多次的客套话。然而这一次他只听到了三个字：放他去。放他去的意思大致有以下几种：滚，快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据说当时温体仁呢就昏了过去，温体仁终于倒了，这位聪明绝顶的仁兄从顶上摔了下来，他落寞地回了家，第二年死在家乡。明代最后的一个权奸就此落幕，确实最后一个。温体仁下台最受益的人应该是杨嗣昌，我查了一下啊，他崇祯十年三月当兵部尚书，温体仁呢是六月走人的。按照温先生的脾气，像杨嗣昌这种牛人不踩下去是不大可能的。温体仁走了，杨嗣昌来了，不久之后呢，他就将进入内阁，实践自己天才的计划。按照杨嗣昌的计划，要实现十面张网，现在的人是不够的，必须再增兵12万，要增兵就得给钱。按杨嗣昌的算法，必须增加饷银280万两以上。这个计划极为冒险，因为这笔钱杨嗣昌是不出的，崇祯也是不出的，唯一的来源只能是找老百姓要，具体说来就是加租。比如原先你一年交100多斤粮食，全家还能丰衣足食。张献忠、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出门看热闹，然后回家吃饭，然后官府告诉你加租，每年交200斤，结果呀，全家只能吃糠。再打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出门帮李自成叫声好，让他们往死里打，帮你出口气儿。再后来，官府告诉你再加租，每年交400斤，结果全家连糠都没法吃，不用人家打上门， 你就会打好包袱，出门去找闯王同志。为了搞定西北民变，崇祯已经加过几次租了，如果再加，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很多大臣坚决反对。但是崇祯仍旧同意了，因为他相信杨嗣昌的计划能够挽救危局。最后杨嗣昌说，要实现这个计划，我必须用一个人。崇祯同意了。杨嗣昌推举的这个人叫熊文灿，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人，万历35年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布政使、两广总督。杨嗣昌之所以推举熊文灿，只是因为一个误会。不久前呢，两广总督的熊文灿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崇祯的一名亲信太监来到广东探访，干啥不知道，虽说来意不明，但对这种特派员之类的人物，熊总督心里是有数的，专程呢请过来吃饭。既然是吃饭，就要喝酒，吃饱喝足再送点礼。这位太监呢也很上道，非常高兴，一来二去呢也就熟了。既然是熟人，也就好说话了，双方无话不谈，从国内形势到国际风云什么都说。但只有一件事熊总督始终没有套出来，你到底来干什么的。几天后这位太监要走，熊总督呢决定再请他吃顿饭，最后套口风。这顿饭吃得很满意，双方临别喝的也多，喝着喝着就开始说起民变的事情。熊总督估计是喝多了，外加豪气冲天，当时拍着桌子大喝一声，诸臣误国，如果我去，怎么会让他们闹得如此地步。他万没有想到啊，有个人比他还激动。太监立即站了起来，他流露出多年卧底终于找到同志的表情，热烈地握住了熊总督的手，说出了熊总督套了很多天都没套出来的话。我到这里来呀，就是来考察你的，回去我就禀报皇上，让你去平乱，除了你，谁还能扫清流贼呢？完了，酒醒了。熊总督到底是多年的老官僚啊，听到这话当时酒就醒了，脑筋急速运转后，凭借20余年的功底，立即提出了五难四不可。所谓五难四不可，大致就是9个条件，也就是说呀，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熊总督才能勉为其难的上任。大致说来，这就是一篇公文，就算让专职秘书写也得写个一天两天，熊总督呢转眼就能完工，实在用心良苦。然而太监也并非凡人呐，只用一句话就打碎了熊总督的如意算盘。你放心啊，这些我回去都会禀报皇帝，但如果皇帝都答应，你就别推辞了。就这样，熊总督的一片报国之心穿越上千里路来到了京城。崇祯知道，杨嗣昌也知道，在那遥远的南方有一个叫熊文灿的忠义之士，愿意为国付出一切。当然了，这个熊总督的那些条件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时刻有人肯上就难能可贵了，怎么能够吝惜条件呢？所以在这关键时刻，杨嗣昌提出了熊文灿，而崇祯也欣然同意，他们都相信他能圆满实现这个天才的计划。于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熊总督接到了调令，他即将前往中原接替无能的前任王家珍。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声落 断魂，此无人可挡。昔日闻言，情。